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聆听改变世界，艺术改变生活。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与您相约，这里有常年不衰的舞台经典，深入独到的名家访谈，精彩纷呈的演出实况。走进国家大剧院，艺术就在你身边。 欢迎收听国家大剧院，我是王卓。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也是回顾的一场，是在2020年8月29日国家大剧院的一场和芭蕾有关的精品晚会。国家大剧院自从推出了线上音乐会之后，这一场是第一场和芭蕾有关的线上音乐会。当晚的导赏主持人是陆放。 大家好，我是陆放，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国家大剧院歌剧院的舞台。再过一会儿大幕拉开，国家大剧院华彩秋韵系列演出之中央芭蕾舞团芭蕾精品晚会将在这里上演。这不仅仅是国家大剧院推出线上演出以来首次为观众线上舞蹈演出，同时呢，也是大剧院歌剧院在疫情之后的首次重启。那说到芭蕾舞，相信观众朋友们一定都不陌生啊。舒展的四肢，华丽的舞裙，高丽的足尖，芭蕾舞者用优美的肢体在舞台上展现极致之美，诉说着唯美故事。这是因为芭蕾舞者需要大幅度的运用肢体语言，所以呢，对于舞台有着极高的要求，尤其是足尖和跳跃类的动作，稍有不当便会导致受伤，影响舞蹈生涯。所以为了给舞者们提供绝佳的表演环境，那今晚的演出舞台将用上一个秘密武器。其实啊，此刻踩在我脚下的就是今晚演出的秘密武器，芭蕾舞台专用台板。这块台板平时存放在舞台下距离地面15米处的台舱之内，当有芭蕾演出的时候呢，通过操作先进的舞台机械设备，主舞台的升降台便会下降，那芭蕾台板呢就会移动到主舞台之上。观众朋友们可不要小瞧这块台板了啊，它可以在舞者跳跃落地的时候提高地板的缓冲力，保护舞者腿部的关节，帮助舞者以最优美的姿态完成表演。当然只有台板也是不够的，台板上您仔细看还铺上了专业的地胶，增加摩擦力，以防舞者滑倒。那有了它们的存在，舞者们才能安心地完成演出。 芭蕾精品音乐会，我们最先听到的就是由中央芭蕾舞团带来的古典女子四人舞。在我们的眼中和印象中，芭蕾舞演员都是光鲜亮丽的，但是他们在背后练习的艰辛我们也有所耳闻。在演出之前，在后台 他们会做哪些准备呢？ 现在我就来到了歌剧院舞台的上场口，所有的演员都要从这里上场。那这会儿呢，我看到啊，咱们的舞者们在做着最后的准备，这边有几位舞者正在杆上热身，我来和他们聊两句。你好，打扰一下，演出马上要开始了，之前都会做哪些准备呢？ 我们一般演出的话就会在侧台做一下基本的热身，这样的话会防止我们在演出的时候受伤，对肌肉是有一个保障的。 都有什么样的动作是你的热身动作？ 我们一般就是压压腿啊，然后把每一条肌肉都撑开，然后会做一些我们日常基本的把杆。 那今天会有一些高难度的动作吗？ 今天会有一些就是我们芭蕾舞中很多技术性的东西，像 free day 跳跃的训练都会在台上有展示。 那这个舞蹈之前做了多长时间的准备了？ 是逆风飞翔吗？有几个月了吧。 这么长时间回到舞台是一些亲切兴奋还是紧张呢？ 亲切也有，兴奋也有，紧张也有，就是很多情绪在里面吧。因为我们真的，我们舞者嘛，芭蕾舞演员就想要在舞台上靠这个来跟观众交流，所以这么长时间没有上台，其实还是挺激动的。 有点探秘的感觉，知道了芭蕾舞演员在上场前的一些准备，那我们在舞台上还会看到很多道具，那这些又要做怎么样的准备呢？ 那么可以看到这边呢是在幕间演员换衣服的地方，而这边还会有很多的道具，有南瓜呀、树枝啊，那边还有橙子，还有扇子和舞鞋。据说这所有的道具需要按顺序摆放，这里面有什么讲究呢？我们来问问中央芭蕾舞团的道具老师吧。这里面有什么门道 啊？其实我们这个确实有一定的要求，就是我们摆放的时候呢就按剧目来摆放，就是说一般的都把剧目一、剧目二按顺序依次就给它排列开了。知道吗？ 这样演员使用起来会比较顺手。 对，顺手更便捷，完了他们拿着也方便。 国家大剧院今天听到的这些音乐都是来自于2020年的8月29号芭蕾精品晚会的录音。整场音乐会甄选了5部经典的芭蕾作品。现在听到的是由普罗科菲耶夫作曲的舞剧《灰姑娘》的片段。普罗科菲耶夫他的这部舞剧《灰姑娘》在1941年到1944年的时候创作，1945年的11月21日在莫斯科首演。普罗科菲耶夫他的这部舞剧当中角色形象非常突出，而且音乐非常优美，属于那种美好的舞剧。 我们看到的就是今天晚上的演出节目之一，舞剧《灰姑娘》第二幕的片段。那为我们带来展示的是来自中央芭蕾舞团的两位非常优秀的舞者，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管冲正和赵新月。 你好。 那今天除了两位非常优秀的舞者呢，我们还邀请到了几位重量级的导赏嘉宾和我们一同来交流分享。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呢是中央芭蕾舞团的冯英团长，国家大剧院的副院长，也是舞蹈界的专家赵铁春院长，还有一位是大家的老朋友了，著名话剧演员濮存昕老师。 你们好，你们好。 那今天呢是非常愉快的一场交流啊，我想对于大家来说也是了解舞蹈的一个机会。那邀请几位来，这二位呢都是我们舞蹈界的大拿了啊。那濮老师，您今天的到来让我觉得非常的惊喜啊。 惊喜吗？ 惊喜啊！ 他是搞舞蹈的， 是吗？难道您也有舞蹈底子吗？ 没有没有没有，喜欢喜欢就是喜欢。 可是我们的舞蹈界的老朋友啊。 对对对。 我们很多舞蹈晚会的主持人都是他。 哦，是吗？ 我应该是芭蕾的观众。 跟普哥 热爱芭蕾的观众， 综合艺术他都非常 当然 喜欢的。 普哥这个身材是芭蕾王子。 哦。哎， 芭蕾王子的身材都这样。 是吧？这个很符合舞蹈演员的身材条件的。 别夸我，现在肚子吸着呢。从年轻到现在吧，咱们喜欢。然后那时候，后来我喜欢舞蹈，然后老画黑板报嘛，那插图，这老画这个，对，按照侯孙娘子军的那个造型去画插图。说你怎么老画这个舞蹈动作呀？多好看！ 太好了，太好了。那今天您是我们这个导赏的舞迷代表了啊。 对对对，舞迷代表。 那我也只能代表一下观众朋友了。那咱们到这边来聊一下吧，因为今天这个环境大家看到也是非常的特殊，是一个排练厅，也是我们的舞蹈演员平常都是在这儿练习的。 哎，对，这把杆是我们芭蕾舞演员啊特有的，然后也是伴随我们终身的这样子一个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其实好像每个这个演员家里面都有把杆，不管是有的时候是晚上或者是周末嘛，对吗？因为总是有自己在家的时候，有哪儿需要练一练呢，肯定得要扶一扶，否则因为我们练的是重心嘛，然后你得扶一下站不住的时候。 哦， 当然就是基本上芭蕾舞演员好像你看我们的老师家里面都会有把杆。 嗯，冯团，您以前也是芭蕾舞演员，而且在舞台上活跃了很多年，所以对于这个排练厅，应该也是你最熟悉的地方。 当然，就因为我们的这个生活、生命的一部分，全是在这个教室里面度过的。 嗯， 包括也许可能应该可以说，这个一生吧， 从小到现在，还到未来，都是在把杆前面 做。然后包括到现在， 那在咱们的排练厅，每一天演员们都训练些什么内容呢？ 因为把杆开始哈，主要是那个，因为芭蕾它比较讲究，它比较规范，你要从最开始训练开、绷、直，所以把杆它一开始练重心哈，最开始是要就比如说啊，我们站，就现在已经到，比如我现在是属于单手扶把了，但最开始其实我们还是要双手扶把开始，就最开始学小朋友们，你看为什么有的时候好像哎小朋友们这个学芭蕾的人回家就说的先要扶把杆什么先练一下，有的家长不明白你为什么要就是说学什么了半天你学 要扶把杆要擦地，大家不知道什么叫 擦地什么意思？ 对，你看 这个擦地呢，那我们训练的是肌肉的旋转开，然后你绷脚练到脚之间的脚之间知觉，因为你跟后面的跳舞所有东西都是从这儿开始的，所以芭蕾它的科学就是循序渐进的嘛，就天天练这些。那练的目的呢，就是你要跳起来，对吗？你像这种擦地完之后踢起来，它就从这儿开始的嘛。看看他们刚才的这个双人舞，甚至我们男孩跳、女孩跳，所有的你就 起来的时候都是从这个基础来的。 哦，像我们一般人这样擦地的话，也是使不上什么劲儿的。 不是说要训练吗？ 这个训练其实是所有的舞蹈演员都要做这个训练的。嗯，因为它是最基本的训练。刚才冯团说的，从擦地到大跳，那就是说从擦地的力量到大跳的力量，它是一致的。所以它有始有终。嗯，最后落地半蹲。所以它有始有终。 现在好像民族民间舞， 民族舞蹈也一样， 基本功的时候也要练芭蕾， 也要这样， 基础课。 我觉得芭蕾的这个基本功啊，它的科学性，它能够普及，因为它的科学性的普及，所以说你不管是民族舞、中国舞啊、现代舞，甚至戏曲，我们戏剧在练习形体的时候，都要借助把杆来起。我觉得它这叫一加一等于二的。基本功， 对， 你没有这个，你就不可能有下面的发展。所以要跟地，要跟地面，非常就是科学的去， 它是全脚、啊、 接近 啊，五个脚趾啊，全脚要经过地面，然后擦到本脚的时候，只有脚尖在地面。所以这个过程是力量的过程，不是随便就是让扔，那没有用。练的是练它肌肉的力量，这个力量到头了。才能够真正的 对地面的感觉有了，你才能有腾空，才能有控制。 今天绝对是探秘舞蹈的时间，我们走到了后台，看到了我们所不知道的，无论是演员的准备，无论是道具。下半时段国家大剧院，我们会继续揭秘，继续为你揭秘神秘的舞蹈世界。我是王卓，稍微等待一下，马上回来。 照亮希望之路，音乐连接永恒未来。 FM 97.4 北京音乐广播，用歌声为奥运健儿加油。 红旗我为你自豪。 洪湖水浪打浪，洪湖岸边是家乡。一曲洪湖水满载几代国人的洪湖情怀，流淌60余年的集体记忆。8月10日至8月15日，国家大剧院版经典民族歌剧《洪湖赤卫队》即将再度扬帆起航。著名导演张继刚领衔国内一线主创团队倾力打造，指挥家张国勇执棒，携手王静爽、马亚琴、王凯、秦德松等实力唱将，致敬经典，重温信仰。愿天下劳苦人民都解放。 夏日璀璨，翠微珠宝节闪耀进行中，即日至8月29日，珠宝镶嵌类大部分商品50%起，购物满额赠化妆礼券。关注翠微官方微信，足不出户畅享指尖购物精彩。 本期我们将探索北京中轴线上的人间智慧——万宁桥。 万宁桥是北京中轴线700多年历史的重要建筑。 王府花园也有一个自己的中轴。 当你感受到一个辽阔的土地上面有一个屹立不摇的力量，我觉得这个就是中轴线要传达给全世界的。 本周六晚20:20，最美中轴线燃情开唱。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聆听改变世界，艺术改变生活。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与您相约，这里有常年不衰的舞台经典，深入独到的名家访谈，精彩纷呈的演出实况。走进国家大剧院，艺术就在你身边。 这里是国家大剧院第二时段，欢迎你回来，我是王卓。2020年的8月29日，中央芭蕾舞团演出了一场芭蕾精品晚会。今天我们在节目里听到的这些优美的段落，都是来自于这一场音乐会当中。当晚的导赏主持人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陆放，中央芭蕾舞团的团长冯英，国家大剧院的副院长赵铁春，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濮存昕共同在排练厅里共话芭蕾艺术，并且和中央芭蕾舞团的青年演员赵希月和管冲正一同来揭秘芭蕾舞者台前幕后的训练生活。每一位在舞台上表演自如的舞者，他们都有着很多年的苦练经历。我们在这场当中上场的这两位年轻的舞者赵希月和管冲正也不例外。 他们俩，您练多长时间了？ 11年了。 11年，你呢？ 他现在已经11年。 大概十， 啊，这都是10年了啊。觉得每天这么练枯燥吗？ 其实，有一点 枯燥， 每天面对的拔杆，然后擦地擦地，但是能享受到舞台上快乐就是值得的。 一天要擦地多长时间？ 一个半小时。 对， 一个半小时。 其他的训练呢也要练吗？ 对，我们上完课就会排练，然后排到可能每天需要 5-6个小时 的排练时间。 哦，一天要练5-6个小时， 没有演出的情况下是6个半小时。 对， 6个半小时一天啊。 对呀、 啊，那除了吃饭睡觉，基本上也都是在训练了吧？ 对对对，他们就像持戒一样的，在每天6个小时6个小时练，保证6个小时练，这个真 对，这个 真厉害，而且是 前提。 整个的舞蹈生涯每天都是这样，他们是艺术的信徒。 那您看芭蕾舞的时候也有这种感受吗？除了欣赏他们的表演，也会感受到他们那种精神力量。 我今天愿意来帮衬的，这四川话叫什么？四川川剧叫帮腔。 帮腔， 我真的是这样。我代表很多观众，都是我们喜欢。其实首先喜欢是什么呀？身体。我们人对于自己的身体的认知，芭蕾给我们提示了一个典范，什么是最美的？对吧？身体。我们对身体的欣赏，我们会在芭蕾中去坐在观众席里，你会赞赏这些演员们的这个身体，他的这些技术，包括这个开绷直这个东西，它是展现身体之美、形体之美，这是第一。 第二一个技术，食其气而后文艺，像刚冯团刚才讲的这些热爱芭蕾的这些，他们知道芭蕾的难度，他们更热爱芭蕾，就觉得这些演员不容易，可赏，可以买票去看的， 含金量， 而且他自己去了，哎呀，我要像他们这么学习，我要学这个，我要学这个，像他们一样的，完美自己的人生，这是观众另外一种心理。 对对对， 因为芭蕾舞，它又是芭蕾舞剧团，它有情节，不只是身体，不只是技术，还有情节。这情节在芭蕾舞中是非常受限制的，因为它不能说话，它不是生活中的琐碎的这个写实的那些细节过全没有，它是形而上的，它是单纯的情绪的。在这种限制中间，芭蕾能让我们对剧情充满着一种身临其境，这特别不容易。 舞剧艺术当然要用舞蹈者的肢体语言来表达剧情，有人会说和哑剧一样吗？哑剧不也是这样吗？但是这又不完全一样。 通常这个跳舞呢，其实在每个舞剧里，包括在古典芭蕾，比像睡美人啊，或者是说它都会有这样的手势。有可能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在睡美人里面啊，那个就是紫丁香在讲那个小公主长大的时候，她就有这样的哑剧手势，其实大家一看都能明白，对吗？她指的那个小公主 baby 睡在那个小的那个摇篮里面，她指的 baby 你会从这么小长到这么高，再长到这么高，再长到这么高啊，这一看就明白。然后呢，这个睡美人也曾经就是对这个她的国王和王后说过，就是因为女巫诅咒她死嘛，然后睡美人紫丁香公主说小公主死她是不会的，然后她会碰上一个帅气的王子，然后爱上他，然后他还会慢慢的再重新的火起来啊。其实这样一看大家就明白 了，其实很清晰的， 非常非常清楚，对不对？舞剧里面说也是，就是这个紫丁香就说你们听看，指耳朵听我说，是不是？都表现，你看说，就在这儿说， 其实不用语言来表达也有一种格外浪漫的感受哈， 有浪漫主义时期的芭蕾和古典里面，它都有这样哑剧手。 我想蒲老师应该会有这种对比吧，在舞台上说话和用肢体语言来表达是感觉是不一样的。 话剧的肢体语言大多数还是辅助性的，还是以语言为主。动作是下意识的，辅助型的，对吧？ 但是这个舞剧呢，就主要是靠肢体语言来交流。 对对， 这是芭蕾的一部分。芭蕾更重要的是以动作来直接说话，是说的是情绪。一段舞蹈说的是一句话，两段舞蹈才能说第二句话。 它不是一个动作就说一句话，哑剧恰恰是一个动作说一句话，可是舞蹈却是一组动作说一句话，这个是一个区别。还有就是在欣赏当中，我们欣赏芭蕾或者舞蹈的时候，你一定是要欣赏这个艺术本身，不要去琢磨它那个话说的是什么，那个话说的是什么， 这个不 善对位，那还不如看话剧， 对 吧？ 其实就是感受性的， 对，不同的艺术形式，欣赏它的时候，你也要根据它的艺术形式特点去欣赏它，这样的话你才能享受。 赵院长作为编导，他总结的特别到位。 舞剧《红色娘子军》是由同名的电影改编而来的一部现代的芭蕾舞剧，1964年的时候由中国国家芭蕾舞团首演成功。这部《红色娘子军》把西方芭蕾的技巧和中国的民族舞蹈表现手法结合在一起，在芭蕾艺术领域融合了中西文化。《红色娘子军》的故事发生在20世纪的30年代中国海南岛，也是在这里讲述了从恶霸南霸天府中逃出来的丫鬟琼花，在红军党代表洪长青的帮助下，从一名苦大仇深的农村姑娘逐渐地转变成一名有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的娘子军战士的过程。现在我们听到的就是第一场长青指路。 国家大剧院今天一起来回顾的这场音乐会，是在去年的8月29日一场芭蕾精品晚会。那些关于芭蕾舞的幕后，导赏主持人陆放询问了几个问题，这其实也是我们心里经常会有的疑问。 首先一个就是有关于咱们舞蹈演员的身形，你看我不站在他们身边，我不觉得我腿短。你看他的腿比我长出多少来？是咱们在挑选舞蹈演员的时候，是不是对身材有特殊的要求？ 当然，我们芭蕾呢，倒是它有它特别特殊的这个规定，也是一样的。就比如说，我们有严格的要用尺来量，比方说，芭蕾舞演员的腿一定要比上身长出起码12公分以上的。 现在都13到15了。 哎，那我落后了。对，我们当时 越来越高。 我们那个年代是12以上，我估计现在14以上，是吗？嗯。然后呢，比如说脖子要长，因为我们讲究的是三长一小。所谓的三长，脖子长，胳膊长，腿长，然后一小，脑袋要小，脸要小。 这个要求的高，这是芭蕾不同于别的艺术的特点。嗯。没人和芭蕾比。就是我们找的这些演员的素质。 对， 别的孩儿不行。 还有一个观众特别感兴趣的问题啊，你的这双舞鞋，这舞鞋是什么材料做的？ 首先呢，这个足尖鞋呢是跟平时的练功软鞋呢是有所非常不同的。它的这个鞋里面的这个鞋板呢是由特殊的材质，是树脂这个材质，然后呢，它这个树脂呢它有软硬之分，然后呢，它的鞋底呢是上等的一个牛皮筋制作的，然后呢，把这个鞋底和鞋的这个内部相结合，然后我们就是靠这个板儿来立起来脚尖的。 跳的时候真的是所有的力量都在脚尖上吗？还是说其他部分都要受力？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中段这个核心，它很重要。就是如果这儿练结实，就会给脚腾出来很多很大的余地，就不会重量都在脚上。 国家大剧院的线上音乐会是在每周六的时候为大家放出的。那我们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些音乐会，有最近的演出，也有对于以前经典演出、精彩演出的回放。 我觉得现在大剧院的在线的演出已经成为一种时尚了。每周六大家就像追剧一样在追咱们的演出啊。那我想这周肯定还会有惊喜，因为这次我们推出的是首场舞蹈演出。那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推出？赵院长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大剧院的考虑吧。 我们在疫情逐渐好转以后，那么从30%的观众甚至到50%的观众，那我们就想还要邀请我们顶尖级的艺术家，顶尖级的我们的演出啊，那我们就跟中央芭蕾舞团合作，一块儿我们推出一个在疫情期间逐渐好转的情况下，我们在歌剧院重新开放。那么第一场演出就是我们美妙的芭蕾。 对对对， 那剧院里的感受和在线可能还不太一样。 在线演出真的是我们想象不到的那个空间，要因为我们一场1000来个观众，线上的话这回有 几千万， 我们是平均下来每周六3000万点击，我们线上的演出20多场，我们总的点击量达到了6亿。 虽然不是现场面对面，当时这1000个观众，他们的眼福，他们的感受应该是更好的。但是线上这个呢，我们不管怎么着，这6亿啊，或 或者多少多少这个线上的观众，他的生命投入在这一瞬间，和我们一起来度过。我们 这是前所未有的一个成绩。 时间哪去了？时间在这儿呢。 对， 生命的投入，观众在审美，在欣赏，是同步的。 嗯，那也是个这么长时间啊。这段疫情可能咱们也歇工了有几个月的时间，重新回到这个舞台，冯团，你有什么感想？ 对于我们来讲，就是一个舞动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然后对于年轻的艺术家们来讲，他就是要在舞台上绽放自己。你说多耽误一天，对他们来就是这个生命就是失去一天光彩的一天。所以对于演员们来讲，这一次的能够首先啊，我们的首秀就是复工之后进入剧场的这个剧场艺术表演，就首秀就献给了我们国家大剧院，所以我们非常非常的重视，荣幸之余，所以我们在。应该说策划这场整个演出的这个剧目的时候，我们是非常就是用情吧和用心，就想把我们各种不同流派的代表作品的精华部分能够呈现在这个舞台上。我们把我们最重头戏的这个向最美逆行者们致敬的这个逆风飞翔的这个现代芭蕾的这个首秀啊，献给我们国家大剧院。 这逆风飞翔讲的主要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有白衣天使的这个基本的元素，还有那些就是我甚至我们就是在形象里面可能有武警战士的，然后也有志愿者们，所以我们把它扣题为向最美逆行者们致敬啊。因为其实它尽管说我们说的好像以这个最美逆行者们为原型，但是因为在这段特殊的日子里，我们每个人都有那样的一个就是这种接受这个心理的过程的一种洗礼一样的，所以说看这个作品一定会让每个人都能够感受它不同时段的这种特殊的这种情感的共鸣。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在这场音乐会当中首度创作的芭蕾作品《逆风飞翔》。